都跟他有关系。你是因出的问题他也管，你是病菌病毒出的问题他也管。 没有任何药物能有这么全面的这个作用或者说效果哈。 他是中医说那个人体内的大药， 妙药 啊，妙药，大药， 上药， 哎，上药，有生命的，活的， 对， 是不是？ 比如说原本想针对某一个疾病，那么在调的过程当中，可能其他的就是用我们话来说一勺烩了哈。 哎， 其他疾病也就就手就给消除了哈。 对， 哎， 对， 就是非常难得哈。 他是同时调， 同时调， 他没有一样一样的去治。 就是啊， 不应该一样样， 全身调，整体调， 整体调， 哦， 整体调，你就是内服就整体调， 嗯， 你要局部腹，眼睛腹就是局部调， 那就特别适合这种， 就是那但是 有些人他吃很多药，这个药那个药七八种对着吃，串开吃哈， 他问题是以前没人知道， 对， 那咱们这回通过这二三十年的是吧试验。 对呀， 在实践当中， 特别适合于这个老年人，就老年人有的血压不正常，血脂不正常，冠心病，什么糖尿病，前列腺病啊，这个老年病自然就多嘛， 对呀， 特别适合老年人用啊。 所有的人，你刚出生的婴儿， 哦， 都适合， 哦，也没问题， 都是一样的，因为它没有副作用。 这婴儿吃药可不是乱吃的哈，有很多药物婴儿是不能乱吃的。 对呀，尤其是怀孕的妇女， 就是啊， 她怀孕了吧。怀孕期间完了自己还一身病 啊， 他还怕吃药伤着孩子， 很多中药都不能吃的哈。 是啊， 人沉谨记哈， 所以他呢就宁可自己活受罪挺着， 嗯， 也别伤了孩子。 对， 可是呢恰恰因为他有病，孩子他身体不健康都反而受影响了。 对啊， 就是我们一直没发现，现在呢我们发现了，把他又归回来了。 嗯， 他去用，那人还能厌续吗？ 那原本就是人体的一部分哈， 合成生命的必须的，是不是？哎，那么就是我们一直没发现， 没发现，不知道， 不知道， 这么多年了， 哎， 那才刚刚知道几十年哈。 对呀， 从有生命开始哈，有人类开始，知道多少年了？ 那现在咱们发现了，现在你再不知道， 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呢。 哎呦，这可不得了， 嗯， 所以这是咱们。中华民族中医的伟大成就，是不是？咱们最终归在中医这一块儿。我也得痔疮， 哦， 40多岁就有痔疮， 嗯， 哎呀，那遭罪呀，疼啊，是坐着也疼，站着也疼， 不方便， 不方便，难受。那有的时候上车哈，那可真是龇牙咧嘴的，哎呀，一点一点往里头喂，疼呢。后来我就在报纸上，哎，偶然我就看到。那个医院用激光，说几秒钟就能好，哎呦，我说这家好啊，这几秒钟，这再难受，也比这整天活受罪好啊，我就去，用激光就把它做了， 哦， 做完之后，才知道，那可不是几秒钟就完事儿的事儿，疼啊，做完以后疼啊，疼很长时间，然后呢做完之后它不正常。 怎么不正常呢？ 它那个地方吧就像长死了似的，它不是正常那个， 哦， 哎，它切掉那部分， 哦， 哎，就像没弹性似的， 哦，烧灼的可能是，哎，啊，激光 都激光，我才知道不如原装的好。 对，那肯定是， 激光再好，手术再好，不如原装的。完了后来呢， 它是一种伤害也是。 对呀，啊， 嗯， 这个手术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 对， 哪能说人体哪能随便都能往下切， 就是 要跟随便切了，你就不是人了，你就是一台机器了。是不 是可以修，可以补，可以拆，可以卸，是不是可以换零件，那都不行，那都是无奈之举。最好的办法就保持这个原装的。 对， 您这个原装的是造物主造的， 你再好的伤口药它也不如 不拉口了。 对呀， 是吧？那个后来呢，就是我那个痔疮吧，这边那个切去了，它搁那边又鼓了，那边鼓了，你切完了是不是给别的害鼓？ 对呀， 你只要是肉，它就鼓， 复发， 它就一个总复发，因为你只要这种病因在， 有内因在哈， 有病因在，病因在，它就还会复发。那为啥它好不样的它就长痔疮了呢？就有病因了。那有这个病因，这个病因还在啊，你切完一次就再不长了。